兰芝护肤品检查出了金黄色葡萄球菌。国家质检总局官方公布了今年首轮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，共有403批次的产品因为质量问题或标签不合格等原因被拒绝入境。除了3批兰芝护肤品，还包括消费者所熟悉的日本日清方便面、香港美心月饼，这些食品化妆品都依法做出了退货或销毁处理。电影《捉妖记2》在北京举办了发布会，导演许成毅、携主创也在发布会上纷纷亮相。在现场，胡巴一家时隔2年之后再度团聚，而重磅加盟的梁朝伟、李宇春和吴莫愁等新朋友也在现场和胡巴热烈的互动。除此之外，发布会上还揭晓了《捉妖记2》的先导海报，并宣布影片将会于2018年上映。雨水之后的空气水分将会增加，导致气温不仅偏低，而且寒中有湿，所以穿着轻便的衣物可以方便增加衣物。在感觉到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过早的脱去外衣，应该适当的多捂一段时间，以缓解调整身体的阴阳平衡，适应新的气候条件。 爱情的梦如

起你我的离别。下雨打湿孤单的屋檐，秋夜收到你的明信片，冬雪转眼又是一 心里

再爱的人，你不再渴望要的吻，好像一切没发生，也不必再追问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说你常把梦想挂在嘴边，却败在了不愿意改变的懒惰上；你向往更美好的生活，却不愿意跳出舒适的区域去争取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很久的坚持，而每一个成功的脚下都是无数的汗水。成长的路上，其实只有奋斗才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安全感。 守着电话，我已见过

望时间就停止。如今我对自己故乡，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。很多的岁月，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。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。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，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街道在阳光照耀下，你的天空。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，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，在漂泊的岁月我坚强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想到张艾嘉，脑中浮现的不是她的歌声或者电影，竟然是她说话的声音。她是一个适合说话的女艺人，语气平和，疑问不用很复杂，惊叹不用很吃力，却充满了表情和感染力。他拥有似乎可以让所有的纷争融化成宁静湖水的语气，荡起的水纹是听者心中的涟漪。80年代的台湾民谣简单清淡含蓄，总觉得张艾嘉能够体会的远远比他用唱表达出来的多。细细想来，除了精选集，张艾嘉只出过4张专辑，而专辑中的歌更多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作品，比如《童年》《忙与忙》。由作者自己来唱，感觉会比张艾嘉的表达要更好一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作品是罗大佑和李宗盛厚积薄发的铺垫和前瞻，而他们通通都把自己音乐上的第一次献给了张艾嘉。可以说张艾嘉幸运地接受了他们的打造。当然 不得不说，也是张艾嘉给了他们更大的市场和音乐平衡的舞台。他给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力着实不小。现在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会说，他们从张艾嘉歌声里学会了温柔，一种处变不惊的从容。那是一个台湾省乐坛实力新人辈出的年代，张艾嘉又遇见了黄韵玲、李泰祥、陈升，他的歌声却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，却有独特的圆润在里面，使作品中流露出浓浓的人文气质。到了李宗盛为他打造的《爱的代价》，铸就了真正属于张艾嘉音乐上的经典，而这经典竟然也有独白的大大的功劳。专辑里的十二首歌其实只有五首完整的歌，其他的都是张艾嘉讲述的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。《爱的代价》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一句“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”，打动了当年无数的年轻人，并且在今天还在延续。那时的张艾嘉自身已经经历了人生上的挫败与沮丧，唱起这首歌来，自然也能感同身受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听到张艾嘉《爱的代价》。 这是爱的代价。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，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，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，也让我心疼，也让我牵挂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，让往事都随风去吧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